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有我旁边的 Jeffy。Thomas 有些事就来不到。今日呢就係、是、應該係2016年呢，即係、就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啦，咁就眨下眼呢，原來我計下我呢個節目呢已經係即係叫做踏入第四年㗎啦，即係如果你以個年份嚟講、我係2012年頭啊，應該都係頭，但係幾多月幾多號我唔記得咗啦，開始嘅，咁啊係啊，咁啊一年就52個禮拜，哇四年係嘛，哇好犀利㗎喇喎，即係超過200集㗎喇應該就係、是、所以我喺我自己記事簿入面呢，我寫過一定係錯㗎，我而家寫咗180幾集呢，其實應該係錯 㗎， 應該 啦、 不未係，因為我哋未正式四年，咁就差唔多啊，即係未、因為我哋啱踏入2016啫、我就唔係話2012年1月1日啊咁樣開始嘅。咁呢就今日嘅講題呢，我就要賣個關子，係即係上次就講咗嗰個後巴黎峰會，我哋點樣對抗暖化啦，策略其實都係一個真係幾嚴肅甚至可以話幾沉重嘅題目嚟嘅。咁今日呢個呢就其實輕鬆返啲，但輕鬆得嚟呢都唔係太輕鬆嘅、但係就嗱，我賣個關子。首先呢就考一下，即係大家如果係睇緊呢個節目嘅，當然呢我知道好多都係聽手機嗰啲冇啦，冇辦法。但係如果你喺呢個電腦度上緊網，你睇緊嘅，咁你睇下，即係嗱，我哋兩個嘅背後原來就係有兩個人㗎喎、咁呢兩個人呢即係其實都你哋有機會認識嘅，特別係我後面嗰、那個即係近我嗰個呢，認唔認到呢？ 哇，一睇都知啦， 都知啦係咪？咁但係呢Jeffy 後面嗰個呢原來都係出名嘅，咁雖然大家未必係記得佢個名，但係都應該見過佢啦，即係如果你睇過佢個節目啦就好出名㗎，咁因為呢講咗Jeffy 後面嗰個先啦，咁佢呢係一個叫做 Bear Grylls 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咁但係佢本身嚟講呢就係、是、一位叫咩呢，我哋叫做野外求生專家、就係呢種依挺啦，即係嗰啲咁樣嘅叫 survival 嘅 expert 啊。咁有一個節目呢喺香港嘅即係明珠台啦，英文台呢其實都播咗一段時間呢，可能大家睇過啦，就叫人在野，就係叫 Man vs Wild 咁、即係人就嚟去面對或者對抗啦，嚟呢個荒野Wild 或者你狂野都得啦，咁呢個節目呢其實真係好誇張嘅，即係講佢呢當然有部分就梗係造假㗎啦，但佢拍到就係、 是、 咁佢梗係啦，佢成個 crew 一定係㗎，我睇過網上啲資料呢，佢個 crew 最少一般有5個人嘅，咁所以佢後面有4個人一路撐住佢嘅，但佢拍出嚟呢當然就係拍佢一個人，佢就喺每一集呢都係45分鐘啦，但係就係揀一個地點，就話假設佢流落咗喺嗰度，即係流落荒島啦，一般係咪流落喺沙漠啦，流落喺嗰個山頂呀嗰啲咁嘅地方啦，咁喺短時間係冇人嚟救㗎啦，咁佢點樣能夠即係生存呢，就其實每一集就係咁樣樣， 咁睇佢 係係啦，咁其實好誇張嘅，特別係講好多呢，即係啲如果係稍微心血少嗰啲睇到 V 哇鬼叫嗰啲，就係佢如霧飲血嗰啲呀， 一見到條蛇就 捉捉嗰隻咁蜥蜴呀，咁就咁攞個口食㗎啦，就咁嚼佢㗎啦，個艇咁樣啦，係咪好啦，咁我輪到我後面嗰個啦，咁唔使講啦，大家認到啦，就係美國總統奧巴馬， 係啦，咁 點解佢會呢，係啦、就係原來呀冇個耐咗喎，真係喎，就喺即係舊年年尾呢，就係12月17日，都係我其實係最先就喺網上睇到、後嚟我就查返資料啦、原來就喺美國嘅 NBC 電視台呢、就播出，當然佢拍嘅係較早前拍㗎啦，但佢播出就係12月17日呢，咁我諗當時全個美國嗰啲觀眾呢都係真係有啲震撼性嘅，好興奮因為原來呢佢而家呢個節目呢就唔係 Man vs Wild 啦，呢個 Man vs Wild 呢最先其實喺英國嗰度即係播出呢、好似係我睇返啲資料先，係2006年係首播有呢個節目嘅，咁但係呢佢好似呢個2011年底呢其實佢就暫時係結束咗，但結束咗呢係因為佢呢係 開過另一個新嘅。咁、嗯、今次呢就叫 Running Wild。 Running Wild。 Running Wild， 哇淨係狂奔添嘛，荒野狂奔嘛。但其實個 Running Wild 通常就係呢就是、With， 就係 Bear Grylls， 就係 With 呢個主持人呢。咁咩意思呢？原來佢就換咗個形式呢係更加吸引啲人嘅，就係、是、佢每一集唔係淨係喺佢人在嘢，佢係會邀請一個名人。係、哦、啦，你即係知名嘅咁乜都得啦吓，咁但系通常可能系啲演艺界咁啊，对当然最出名啦吓，咁影星啊、歌星啊，咁可能佢都搵啲政坛嘅人啊咁样啦。总之就或者电影嗰、那个体育明星啦，系嘛嗰啲咁样嚟去同佢一齐咧，就好似人在嘢咁样做法。咁啊，但系咧今次佢请到嗰个嘉宾啦，劲啊！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冇得再勁啊，可以咁講嚇。即係而家呢個星球上面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咧，就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最 powerful 嘅嗰個人啦嚇。呢、這個冇得拗啦，其實咁啊，當然就係奧巴馬啦，美國總統奧巴馬啦。咁啊，竟然就出現咗喺呢個電視節目， 哇！ 就同佢一齊咧，就叫 Running Wild 啦， 係啦嚇。 咁啊，但係咧就其實而家佢呢一集咧喺網上咧 YouTube 咧係完全可以重温嘅。咁、但就45分钟啦，大家要比较得闲先啊，咁啊睇晒啦吓。咁当然佢因为始终系美国总统，咁啊可能咧佢都会有少少就住都唔定。 好似话系因为咧好多嘢咧，譬如话啲美国总统佢哋唔食得嘢嘅，即系佢咧有啲规矩嘅，就唔可以喺镜头食嘢啊。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就唔可以拍嗰阵时咧就唔可以学佢即系个节目咁样咧。 咁、呢个我就真系唔 系 好知喎，好多规矩系嘛。 所以佢就净系喺个节目度就好似游山玩水行、 游山玩水啦，系啊，带佢点样翻山越岭啊，咁样游山玩水啊。 就系啦，即系好似做个节目嘉宾咁。 咁冇办法啦，即系大家要接受啦吓、就冇即系佢以往嗰啲咁激吓，咁但系就美国总统系嘛，好啦， 系啦。 咁所以我就话咧，你唔好理佢。大家聽到我咁耐嘅節目都知道啦，即係我就話美國其實就係一個活脫脫嘅現代羅馬帝國，但係佢羅馬帝國都得嚟咧，人哋個層次真係好高嘅，人哋嗰啲 PR 係真係好勁嘅。我上次後巴黎峰會都講過啦，叫咩 Jeffy 啊？我即係話如果講道理咧，其實咧即係全世界嗰個為咗對抗全球暖化、氣候災劫嗰個叫大力減排咧，其實個責任咧就係100%就喺呢個西方國家，特別係美國嘅身上嘅。咁但係咧。佢竟然可以係包裝到，或者佢竟然嚇、即係有啲 PR 嗰啲勁到不得了嘅導演啊、編劇咁樣咧，佢整咗出嚟嘅形象，過去嗰十幾廿年咧，就係、是、哇其實咧美國咧就好想促成呢、這個巴黎協議啊，咁係今次啦嚇，咁啊或者上次六年前嗰個哥本哈根協議啊咁，咁不過咧你哋咧好多人咧就喺即係諸多阻撓啊，就為咗自己自身嘅利益啊、分歧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後嚟。到巴黎協議，即係今次啦嚇，幾個禮拜前啫，成功啦咁啊！啲人咧就好似美國就出嚟邀功咁樣樣，嗱哇喺我嘅即係強有力領導底下，卒之我哋完成啦。咁、其實真係即係荒謬絕倫嘅，即係你肯略為去睇下嗰個事實，睇下個歷史，你就知道荒謬絕倫。但係世人唔係睇呢啲嘢噶嘛。睇西人就睇表面嘅啫嘛，就睇包裝嘛。哇！嗰、那個包裝就梗係贏習近平贏唔知幾多。幾多條街啦，108,000里啦，係咪啊？咁、你覺得即係習近平係佢企出嚟講啲嘢，其實全部都合情合理嘅，即係道理喺習近平或者喺第三世界嘅嗰邊嘅、但係你包裝渣啊嘛，係嘛？咁、奧巴馬出嚟咁，你一談笑風生咁，所以你咪輸九條街咯。所以譬如一個你啊，習近平會唔會上我咁嘅節目啊？係嘛？第一次上我就天才。第二次去模仿嗰個就蠢材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大陸又搞個節目，又咁嘅節目，又習近平咁上，唉，都已經冇意思啦，係咪咁講啊？所以人哋真係羅馬帝國，即係羅馬帝國啊嘛，你明唔明啊？咁都唔明，聽咗我咁耐呢個節目係嘛？就係、是、勁，就係、是、勁，好。咁但係講起羅馬帝國咧，都冇辦法咧，又要抄一啲咁多。其實應該上個禮拜講咗㗎啦 ，Jeffy 就係、是、其實我上個禮拜入嚟呢個錄音室做節目之前咧，就啱啱收到咧就，點解有一個嚇、信封？咁但係原來呢個信封入面咧就係有啲硬嘢嘅喎，咁啊、原來就係我有一個聽眾、或者你話觀眾啦嚇，佢、特登寄嚟呢個迷迷，係、送俾我一份禮物。咁、我打開一攞出嚟一睇係咩嚟嘅咧？你唔記得或者你冇 因為 唔 喺度啊， 上個禮拜 同啊， 係喎，上個禮拜係喎，係喎，你同阿 Thomas 都唔喺度， 我哋 係啦，我同阿 Ringo 講啊，我都唔記得咗，而家老人痴呆啊，好啦，一打出嚟，原來就一隻藍光碟，就一套，哇，好似話咩投資4亿啊咁樣啊，嘅巨制， 就是天象雄狮。咁天象雄狮呢，其实我係因为再早前喺个电喺个节目入面有提过嘅。嘩，咁呢一个即係网友呢就真係好有心。咁首先喺呢度呢就叫极其感谢佢啊，咁叫 George Chum。好得意啊，佢嘅姓我唔知道中文系咩 ,CHUM 嘅。我曾经上个 Facebook search 就搵搵佢唔到。CHUM 啊，姓咩呢嗬。啊，即係你又唔系姓沈，沈就 SHUM 多嘛，系咪咁我唔知系咪啦，可能有啲人可能系 系 第二度啲系古怪啲嘅，有啲、特别我哋知道啦，新加坡马来西亚嗰啲姓系完全唔同㗎嘛。澳门嗰啲又系唔同嘅，即系唔同我哋广东人嗰啲拼音嗰啲传统嘅。咁但系咧，即系 anyway， 我非常之感激啦，好多谢佢吓呢只咁嘅蓝光碟。因为我有提过咧，我系即系想睇呢套电影。 哇！ 咁我当然睇咗啦。咁佢就讲一样系乜嘢咧？ 嗯， 罗马帝国同我哋西汉咧，竟然喺雁门关嗰度相遇。 哦、 哇！咁呢个咧系完全可以话俾大家听咧，系吹牛皮嘅，系大话西游嘅，系老作嘅。咁但係呢，即係你正所謂講股唔好博股，而家即係睇戲啫咁樣。咁就講雁門關，即係其實就係長城最西端。其實最西端我哋知道啦，東起就山海關嘛，西壓就嘉峪關嘛，呢啲當係常識啊，你又係啊，如果冇常識真係笑死人啦，係咪長城東西你都唔知。東起關海，山海關，山海關啊，就西呢本來係嘉峪關，咁嘉峪關我去過嘅、即係我幾年前去絲綢之路去過嘅。但其實雁門關咧係比嘉峪關仲要西嘅，咁、但係而家咧去旅行都唔會去噶啦，因為嗰度咧係破落得好緊要，係冇嘢睇噶啦已經。咁但係咧佢呢套電影嗰個背景就喺雁門關啊。其實如果大家不過你又唔聽粵曲啦嚇，呢、這個粵曲入面咧其實鳳國恩仇未了情啊，麥炳明鳳凰女咧入面有一句咧都係嚇，即係就係講雁門關嘅。咁春風吹到咩啊？唔係去玉門關定雁門關我都唔記得咗啊！可能玉門關亦都係嘅，喺個長城嗰度一個要塞啦